朝鲜外务省欧洲第二局局长24号会见瑞典驻朝大使，讨论了双边关系问题和对因从事反朝犯罪行为而被判处无期劳改刑、正在服劳改役的加拿大公民林贤洲的领事接触问题。局长就瑞典大使借此机会提出对扣留在朝鲜的美国人罪犯的领事会面问题一事，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原则性立场，说针对奥巴马政府竟敢对我国最高尊严进行挑战，进行最大的敌视行为，对美关系的一切问题都要依照战时法来加以处理。